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二卷第68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当年你让我亲手烧死他？ 陈泽明与萧定对饮时多喝了几杯，酒意上涌，猛然坐起，忍不住抓着萧定的衣领问道。萧定猝不及防，被他这一猛扯，险些一头栽到碗碟里去。虽然及时拿手肘撑住了桌面，却还是把杯中酒洒了大半，不禁脸色一阴，顿时就要发怒。转目见到陈泽明双眼通红，神色迷乱，显然是大醉了，才有些恼火的皱眉。 什么为什么？因为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我不让你烧死他，难道等他们回过神来，出来杀我？真是好道理。 萧定听出他讽刺之下掩饰不住的失落，忍不住扬一扬眉，隔了片刻却显出些意兴阑珊的样子来，只自顾自地喝酒，并不理睬他含糊不清的喃喃低语。待到酒醒了大半，陈泽明看清四周时，害得几乎跳了起来。他与萧定都倒在床上，彼此身上不着寸缕。陈泽明脑中轰然直响，一片空白。 我抢过他了，又打他了。 陈泽明急忙查看，萧定身上却没有什么伤痕，口中满是酒气，还在时不时说胡话，看情形倒似乎是两个人酒后乱性所致。陈泽明张皇地穿起衣裳，几乎是落荒而走。到了门外才惊觉此刻已经是深夜，并不能出宫门，只得又到轮值兵士那儿窝了一夜。此后陈泽明心惊胆战，等了几日也没有听到静华宫那儿闹出什么动静，他这才安心了些。仔细回想，却只想得起彼此唇舌纠缠、欲火焚身那一刻，那种触感既熟悉又陌生，似乎是多年前的往事在梦中持续，然而到底又有些不同。陈泽明面红耳赤，无地自容。至于到底谁先开始，到底谁占有了谁，他脑中每每想到就是一团浆糊，哪里想得清楚。他不敢继续深究，也不敢再去静华宫。原来自己之前频频跑动的冲动是这么回事，原来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是这样一种龌龊的欲望，全非自己所以为的看看就够了。陈泽明满身冷汗，宛如暗夜踏空。不等陈泽明彻底平静下来，民间突然谣言纷起，传说是皇帝病重日久，魏王趁机将皇权架空，名为代政，其实是挟天子以令诸侯。现如今朝中真正号令天下的早已不是万岁爷，而是他魏王陈泽明了。这谣言不胫而走，众口相传，愈演愈烈，不多时便流入了京中。陈泽明听到这谣传之时，心中大骇，之前他已经知道这举动有些不当，哪知道世人反应这样快，不到两个月便有人敏感起来。这样下去再拖上几日，本已经渐渐尘埃落定的政变之事也免不了要再被翻起来。眼见自己立刻就要成为天下世子口诛笔伐的靶子，哪怕他手掌兵权，威慑重臣，也终究寝食难安了，几乎是立刻上书请求还政。萧瑾迟迟不作答，陈泽明只得入宫面圣。众臣见皇帝都需应召而入，魏王却是书礼在身，不在此列。 于是宦官将他带进殿时，萧瑾正蒙着眼睛满殿乱转，与几名小内侍捉迷藏，玩得不亦乐乎。陈泽明骤然立住脚，原来圣上已经痊愈，却一直托病不上朝。萧瑾摸了几圈，朝这边找过来，陈泽明站在原地全然不躲，正被小万岁扑个满怀。 哎，哈哈，抓到了，抓住了就得亲一下。 内侍都是大惊，不敢作声。萧瑾大感奇怪，又觉察手中之人沉默不语，只如磐石般毫不动弹，全无邀宠作态之举，拿手上下摸索一番，心中一跳，连忙一把扯下遮眼布条，看清来人更是害了一惊，连忙撒手退后。待两人分开几步之远，萧瑾这才恍然醒悟，忍不住想捶胸大悔，又不敢外露，只得一个劲儿往两只手上看了又看，心中突突乱跳不止，一时间竟然有些晕眩的感觉。陈泽明紧紧皱眉，往那几名内侍面上看了一眼，那些人都心慌而退。 好一个荒唐天子！ 陈泽明又气又恨，他不是不知道萧瑾天性懒散，畏惧理政，可这孩子做皇帝也这样久了，竟还存在着荒西逃避的念头。再回想萧定当年的事必躬亲，连杜进旦下毒针对的也是他勤政不怠这一点，陈泽明禁不住大感气短，难免争讼起来，难道自己竟然做错了？他几乎是立刻打碎了这个念头，断绝了自己继续往下寻思的欲望，可心中那种踏空般的忐忑感却难以消除，脸色不由得越发的阴沉。如此静对片刻，陈泽明才跪倒行了君臣之礼。萧瑾看出他运色大盛，连忙将心思拉了回来。 哈哈，太医说朕躺久了，早该活动活动筋骨。 万岁何时起的身？ 啊，就是前日。 其实他起身行动已经四五天，但看着陈泽明此刻表情，他异常乖巧地将日子说得近了些。 臣前几日上的折子，不知万岁为何始终留中不下。 啊，什么折子？ 待把事情来龙去脉弄清楚，萧瑾大松了口气，摆了摆手。 啊，这谣言朕不会放在心上的，魏王大可放心。啊，过几日朕上朝了，赐个匾额，就写忠直两个字，让天下人知道，让魏王代理朝政本是朕的意思。魏王忠义之心，天地可见。 陈泽明哭笑不得，天下人的口难道是这样简单就可以封住的？ 万岁既然痊愈，臣就不该再行摄政之权，以免落人口实。 萧瑾见他一意推诿，又想到接下来每日要面对那些公卿大臣讨论些远在天边的事儿，不由得大感无趣，退坐到位上支着头。 其实朕的病症还没有好全啊。 万岁还有哪里不是？ 头还有些昏，只怕是又烧了。 那臣这就着人找太医来诊治吧。 萧瑾见他分明不信，不禁心虚，自己伸手摸了摸，真觉出额上有些热，一下子倒理直气壮起来。 真是烧了。 是有些热。宣太医。 萧瑾得逞，不禁暗乐，又抬眼见到陈泽明立在身前，衣摆离自己膝盖不过寸许，禁不住晃脚在那衣裳上蹭了蹭。陈泽明正询问宦官萧瑾此前的病况，虽觉衣衫微动，也浑不在意。萧瑾鼻中隐约闻到了对方气息，这么一动，刚才强压下去那点心猿意马的心思立刻如烈焰般反噬过来，大恨方才额上的那一叹实在是短了些，万分的不过瘾。 适才拥住陈泽明之时，他因为心中惊骇没能仔细体会，现在回想起来，薄衫下那具身体精瘦挺拔，肌肉紧致，既不是粗壮鲁莽，也不是瘦弱无力，又见此刻两人相距如此之近，只一伸手便能抱个满怀，禁不住大有心绪荡漾之感，一时间满脑子胡思乱想，竟然渐渐红了脸颊。陈泽明问完转过身来，见他两颊绯红，汗出如浆，也是吃了一惊。 万岁若是不舒服，还是多卧床几日的好。 话还没说完，突见萧锦将双手撑在两侧扶手上，似乎是打算起身，刚站起来些便一头往前栽倒下来，吃惊之余赶紧接住对方。萧锦伸臂抱住陈泽明，终于遂了自己的意。他本来使这些小伎俩不过想占些无聊便宜，真将对方搂住后却满心伤感起来，只将他背上衣衫抓住了不放。陈泽明待要将他扶起，萧锦死活不肯抬头，陈泽明这才察觉异常，却不明所以。 万岁。 萧锦紧紧地抱着他，他还记得自己入宫的时候整整矮他一个头，他也记得刚见面时他很惧怕这名沉默似铁的武将，什么时候开始一切悄然而变了呢？自己长高了，虽然还及不上陈泽明，但有一天一定会和他并驾齐驱，他有这种信心和向往。然而自己一心追逐的路上，对方的眼中却似乎从来没有真正映到他。为什么？他自觉已经很努力，纵然异常厌恶在众人面前做傀儡的日子，他还是在全力配合，这位重臣却总不满意。 为什么？你拿我在跟谁比？你严格的背后，真正祈求的是什么？你眼中盯着的到底是谁？你想让我变成谁？ 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